Thank you.

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叶凡演唱的《家园》，吴彦泽带出的《清江放牌》。

座山川，一座座山川相连。亚拉索，那就是青藏高原。亚拉索，那就是 槐树家儿一串又一串，粉绿的颜色真是好看，挂在稚气的木格格窗下，哦，这是故乡秀丽的春天。城东门上有个都说白了他能中状元，我只顾在荷塘与青蛙玩耍，哦，这是故乡凉爽的夏天。母亲那年跑的腿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朱明英演唱的《等到明年这一天》，陈俊华带出的《凤凰飞了》。 总有万语千言难诉心中流连，今宵我的歌声永远把你陪伴，明朝你的思念 再见，到明天的这一天。再见。